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嗨，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昨天晚上看了那么多球呢，今天早晨真的想感叹一句，你们这些 bad boy 让我一夜都没有睡好哈。 我以为你要把这首歌送梅西，对不起，什么都没有说。 要你看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让 这也算是一个跟唱了哈。好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带来的 Bad Boy。 你刚才说把这首歌曲送给梅西， 我以为你要送，当然我是不舍得送的。 是啊，就是你听最后一句让我跟你说拜拜，我觉得这句话这么看来还真的有点小小的不妥感觉。 但其实啊，现在球迷朋友们是不想说这个拜拜的，他们已经列出了一个详细的如何让阿根廷出现的指南。 啊，是吗？ 那就是要坑到冰岛队了，比如说克罗地亚要打败冰岛啊，然后各种球队都把冰岛压过去，因为冰岛现在风头比较劲。 其实简单来说，今天晚上就看冰岛的发挥了。如果冰岛今天晚上最起码拿到一个平局的结果，那么下一场比赛 拜拜， 主动权就掌握到他自己手里了。 没办法， 对对， 我只能对你说拜拜了。 哎，是，我觉得我们剧透有点多，一会儿呢，关于世界杯的消息呢，我们会在这个8点钟以后跟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出门发现天有点阴，然后呢路上有点积水，我在想说，哎，是不是昨天晚上下了点雨啊？ 嗯， 但是呢自己睡太沉了。不过今天白天确实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那早晨5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9度，还是比较热的。而今天大部分地区虽然雨量不大，但是对于出行有不利的影响，外出记得要带上雨具。 是，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多云见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体来说呢，看来真的是会有雨的这种情况。东边日出西边雨嘛，今天刚刚出来以后就看到有阴天，这个雨看来是免不了的一个情况了哈。 嗯，但是气温比前几天有一点回落哈，所以说大家可能稍微舒服一点了。昨天我真的是大太阳底下暴晒了将近2个小时，绝对在这个时间啊，真的还是轻易不要的挑战自己。 你也在准备一场球赛吗？ 啊，并不，就只是热呀。 热啊。 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特别可爱。今天签到第一名是阿乐，他说我媳妇儿签到第17都出来了，我的签到还没反应。 嗯， 刚还在怀疑说，哎，是不是手机出问题了，没想到蹦出来是第一名啊。 对， 惊喜来得太突然了。第二名呢是纪大人，第三名雪莲，第四名是 A， 第五名是江中草珊瑚。 嗯，看看第六名呢是享受每一天，第七名是一个点儿，第八名是小彤彤，第九名是熊板板，第十名是硕果蕾蕾。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嗯，可爱的一个点儿。可把自己名字加成更复杂一点的方式啊，不然不太好被识别出来。 是，你看主持人就只能说那个可爱的一个点儿哈，没有办法。好了，当然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估计这个互动话题呢，很多人如果关注到我们前段时间的这个讨论的相关话题的话，会觉得哎，这个话题也该出现了，那就是高考成绩快要出来了，对不对哈？ 嗯，那下周一开始就要填报志愿了，大家拿到高考分数之后呢，哎呀，就要面临你当时会觉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了。 对，那么你当时是准备去报什么志愿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还是挺纠结的，包括你准备上好学校当中相对差一点的志愿，还是准备上那个稍微好一点的志愿，但是那个学校的总体的档次呢，比刚才说到那样的档次要稍微低一点。对， 其实这个题可以拆分为三步，你当时想报什么志愿，你大学的专业又是什么，你今天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 你昨天绝对训练足球了，你知道吧？ 为什么？ 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有逻辑感，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回事，又准备干嘛。 因为好多人真的是三个专业完全不沾边，自己本来想报，但可能后来被调剂了，去了另外一个专业，完了今天从事的工作呢又稍微不一样一些。 嗯，有道理哈。所以呢今天呢不妨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大学的专业是什么，今天从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包括还有金宇刚才说到的，可能你最开始准备想去那个专业和你最终学到那个专业又不太符合哈。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 啊。你就是这样吗？ 对啊， 现身说法哈。 对，因为大学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懂各个专业到底是要干嘛，所以就主要是看学校，那这学校有什么我可以报的专业，那我相对来讲挑个顺眼点的。 对， 你就这样说合适吗？ 顺眼点。 所以我一开始啊报了第一志愿的，我记得是公共事业管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是你很喜欢的专业吗？ 就是当时所 听起来还挺炫的， 因为我当时报的，因为我是文科生，当时就是老师建议说理想一点，你如果想要上这个理想的学校的话，你可以文理插报。 嗯， 所以就报了一个理科学校当中的一个文科专业。 哦，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是要干嘛。 复杂。 但后来我被调剂了，然后调剂到了新闻专业。 啊，新闻专业。 对，就 就基本上跟我现在做的工作比较贴近了。 啊， 对，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一名大家喜爱的主播。 啊，来鼓掌鼓掌，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算是实现了人生赢家呀，感觉实现了理想哈。 就主要是大家喜爱的这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嗯，好了，反正我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够未来有一天能够特别特别好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来生存跟立足。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旺福，给大家鼓鼓劲 ，Come on，Let's go。 Let's go。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好了，各位，7:13，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看到了大家报了很多志愿的鲸鱼。 哈，有多少志愿？你现在有没有一种当考官的快感哈？ 我真的是刷新我的认识，我才知道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的，就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一些专业的设置哈。 我是说怎么来的都是你的校友啊，好奇怪哈。 啊，不是我们学校的啊。 嗯， 比如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大美，他说当时呢非常想学建筑，所以高考第一志愿就是建筑系。因为呢分数不是很理想，所以没有办法上清华的建筑，填了天津大学建筑系。 是， 天津大学也非常好啊， 很不错啊。对， 第二志愿呢是城市规划，也是建筑学院的。 嗯， 不过遗憾的是高考失利， 嗯， 差了3分没上到这个城市规划专业，最后是学了 汽车与拖拉机专业，建筑系到汽车与拖拉机专业。 大美，我跟你说，我原来一直听说这个手扶拖拉机驾驶这个，我感觉好像是这个段子来的啊。一看了你这个，感觉好像还真有这个专业。不过呢，他说了，作为一个逻辑思维很强的人，学工科也得心应手，现在发展还是很好的哈。 嗯，还是看个人素质啊。 嗯， 刘一阳也跟我们说，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安全保卫，但是现在的工作呢是 HR。 哦， 完全没有关系。 对，是的，你这个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但是也完全不知道未来要该怎么办哈。 就是公司的人力资源还有安全保卫，你可以一人单肩挑。 嗯，这样的人才应该公司非常需要了哈。小五说呢，我想学国际金融，学的是飞行去翼动力工程，现在干的是政治工作。哦，这个倒是 三连跨。 是啊，这个学的确实是有点跨的有点大。梁月呢说，我想学的是侦查，结果分到了计算机应用，现在从事的是规划行业，这个跨度差点闪到我的腰啊。 嗯，还有太子他说大学学的专业是物业管理， 嗯， 但是毕业以后干了跟物业管理毫不相干的销售工作。 是， 原本呢是想学计算机的，但是呢后来就是专业调剂到了这个物业管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物业管理这个专业， 我刚才以为是物理专业，你知道吧， 物业管理。 对，哎，挺有意思。哎，你说起来啊，这个跨度很大的我倒是见过一个，因为你知道其实我是学环境工程嘛，大学的时候。 哦，你是学环境工程的。 对，然后 装作刚刚知道的样子。 但是我后来不是去了这个电台就当了一名主播，对吧，但是当时呢别人看到我环境工程说你这个跨度不算最大的，然后说怎么大呢，说我们原来有一个朋友过来以后呢，领导说一般的任何的学科都可以跟我们自己的新闻行业挂上关系嘛，对吧， 对， 然后就说你是同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定向爆破的。 这个有点难啊。 这个好像确实有点难啊。欢迎大家把自己更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发送到我们的早安夜秀当中。你大学学的专业是什么，然后呢你当时准备报什么专业，现在的工作又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哈。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欧洲的在线音乐网站 Deezer 最近呢是发布了一项调查，发现呢1000个英国人当中有60%会反复听自己喜欢的那几首歌，而且基本都不带换的哈。 哎，我觉得如果我要在英国的话，应该可以给这个60%再往上增一点哈，因为我也是这样的， 基本都不带换的。 对，因为我大概有一个私属的歌单，就是说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几首歌，每到一个特定心情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反复的听。 哦， 那还有25%的受调查者说自己不会尝试自己喜欢音乐流派以外的风格。 对， 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流行，我轻易不会去听古典。 嗯， 那么喜欢听爵士呢，我轻易也不会喜欢去听摇滚啊等等的。 是， 但是呢，有一个数据显示说，24岁左右的年轻人是搜索新歌的高峰年龄，比较喜欢听新歌哦。 嗯， 那有75%呢，每周会听10首以上的新歌，每周10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数字。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已经啊，肯定达得到了。对， 哎，这么看来，我今年还是24岁嘛。我搜索的不止10首， 75%， 当然有75%呢每周会听10首以上，而有64%的人表示他们每个月会关注5个新歌手。但是在这个年龄以后，人们追求音乐潮流的劲头就开始减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音乐的品味也开始变得固定而成熟起来。33岁以后的人基本就不听新歌了。 What?除了没时间不听新歌，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开始怀旧起来哈。 嗯，已经基本上算应该跟我们差不多的路径是一样的，因为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对， 那么都尝过一遍之后大概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了，那就奔着这一个东西就一直吃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早音乐秀的听众一定不是这样，因为你每天都会感觉到不同的新歌，对不对？ 因为你看主要不听新歌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时间，但是有这么优秀的 DJ 已经把它挑选出来了，这新歌你要不要听？ 所以呢这首歌曲你听到的话就一定会知道，去年也应该放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好几次了，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播了好几次，对不对哈？ 我们来听 Chainsmokers to 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 Do you do? Do you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you do? Smoker and Coldplay 带来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啊、我跟你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那年在电影节当中夏天那种潮湿的味道当中然后所有人听了这首歌曲一起跟着摇旗呐喊的感觉 你会想到电影节我只会想到抖音但你又提醒我 为什么 抖音神曲吧有好多人用这首歌当背景 啊 好吧你看没有办法现在被我们整个开始带着抖了起来对不对哈 嗯，我们刚提到说哎，有人三十三岁以后就基本上不听新歌了刘月说、嗯、谁说的呀三十三岁以后就不听新歌了 对 我就是三十三岁那主要还是因为没时间就刚静瑜说的那样哈、 嗯、 就靠早上跟晚上上班的时间听我们还有白洁他们的娱乐最王牌了 我跟你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不会受刚才这件事情的困扰因为每天真的是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会都会接受大量的歌曲的信息对不对 对而且特别可爱的是大家一般会给我们一个评价这首太难听了哎这首好听好听好听 我跟你说 DJ 选歌也是很难办的最终你就会发现我们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听众达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默契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少对不对 就你说难听的我们基本上后面就很少去播放啊 对啊也当然也有这种就是你说难听我非要放 那你任性我管不了啊 好吧我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高考成绩即将公布了我们看一下你大学的专业是什么呢然后你当年准备报什么专业最终今天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现在呢刚才大家发来的都是基本三段没有什么关联的人对吧 嗯嗯 但是也有这个非常非常关联特别统一的这个 Leo Hart 说我是一个一点跨度都没有大学志愿学的是学医然后专业是临床医学现在是一名骨科医生啊。 我发现了因为可能医学这个专业度非常高所以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跨度哈，就很少你像内角外围角内他也这么说哈，他说高考所有的志愿包括提前批我全部填的是临床医学并且不服从条 这个狠 啊 就坚守一颗想要当医生的心啊 是 大学学的呢也是临床医学现在从事的是外科 对 是临床 我觉得学医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基本不光是这个 提前锁定，另外就是专业度非常高嘛，还有就是基本都要上到硕士博士这个层次， 非常辛苦，因为本科就要念五年，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五年， 对， 然后再读到研究生，再读到博士， 嗯， 然后你会发现说你身边决定学医的朋友一定比你晚毕业好多， 是，但是他们感觉都特别特别沉稳哈。刘月说呢，中专的是园林花卉，大专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的是计算机，现在从事的是医疗器械行业啊，几乎没有一个搭上的哈。 嗯，但是像捞个毛西这个就跨度更大了，听听看哈，大学学的是美术，那本来报的专业呢是舞美设计， 嗯 啊，本来报的是舞美设计，后来学了美术，现在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啊、哦，哇，这个怎么也看不着是为什么，最终就有这么大的转变啊！ 帮你们的金融产品设计一下宣传页吧。 好了，这是我们来今天说到的啊，当然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这种。答案来发送过来，你大学学的专业，包括你当时准备报的是什么，今天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同时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给高考的这个考生来支支招了啊，应该来报什么专业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因为明天高考成绩就将公布了，那下周一开始填报志愿，过来人呢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啊。 嗯， 刚刚有提到说很多人基本上不听新歌了，主要是因为开始到了这个年龄段，慢慢熟悉自己的口味之后就开始怀旧了。那有没有人喜欢这位经典的歌手呢？ 是，这位经典的歌手一出场一般会伴随很多的这种尖叫，然后呢他那个比较苍凉或者是怎么说呢，辨识度非常高的声音响起，你知道他是谁对吧哈。 伍佰，他的500 and China Blue 摇滚全经典全面对决演唱会明天将会举行了，那预计很多大家熟悉的情歌就会引发全场大合唱。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他的这首翻唱曲目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张学友的一首歌曲，但是伍佰唱出来呢，什么歌曲都是伍佰自己的味道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 爱就得忍耐，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真不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哦哦，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竟无止境。 与森洋一起创购吉利，2018吉利购车节全系车型聚会登场，享受购车节专属金融置换延保有机会红包多重优惠，惊喜不停。详询吉利汽车当地经销商，百度搜索吉利汽车，发现更多惊喜。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所以这么大夏天的这个高温的节日当中，然后你非要让我们热辣辣一下是什么意思，静宇啊？ 嗯，就是热辣辣的天气当中要吃清淡一点的早餐，要提醒各位记住了吗？ 嗯，哈哈，真会管啊！不过我估计刚才这首歌曲呢，确实听的人挺热血上涌的，因为张学友就是这样一种本事，他把什么歌曲都可以变成自己的这样一种歌曲，所以前两天才有那么多人想去看他的演唱会嘛，对不对哈？ 嗯，而且演唱会现在也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就是抓罪犯的，太神奇了，半年 抓 三个 抓贼演唱会啊，太有意思。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这个明天高考成绩要公布了哈，所以呢下周一很多人就开始填报志愿啊，然后我们就想到这样一个话题，你当时准备想填什么志愿呢？然后大学学的是什么，现在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没想到今天这个话题互动一出来，大家真的反响非常热烈哈。 还有朋友说哈，我是默默听了很长时间的，一直忍着没有关注，你看这个词儿，忍着没有关注。 嗯， 今天为了发这个题也是专门过来给我们发过来哈。 干嘛忍着，别憋着，对自己不好。 早点加入啊，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每天来跟我们一起听听歌，然后吐槽吐槽，然后再加上互动一些话题，多好玩啊。 嗯， 然后好多朋友呢说自己其实都是在学的是医疗专业，那因为医疗专业的这个专业性太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三部分啊，就报的志愿、学的专业跟后来从事的行业没什么变化。 最统一的。 时间 stop 说，我当时第一志愿是医疗，但是却考上了第二志愿计算机。 嗯， 现在呢，我在医院从事计算机事业，感觉真的是离不开医院。 这真是 A 加 B 等于 AB 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嘉兴说，想读电子，然后呢，读的是微电子，现在从事的是电子设计。哎，也不错，就是反正一直跟电子是有点关系了哈。 嗯，刚刚那个忍住才关注了我们节目的听众叫我是个瘦不拉几的小肥羊。 嗯， 他说我高考报的志愿是行政管理，就是城管专业。 嗯， 后来呢调剂成了地球物理，这调剂的跨度有点大哈，就是地质煤炭勘探行业。 嗯， 那研究生呢是考了矿产普查与勘探石油行业。 嗯， 毕业一年之后呢转行自学经济，现在做政府审计，而且要括号我是个女生。哇， 咱们俩同时哇啊！我觉得你人生的这个最起码是求学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哈。 嗯， 基本在这几个大科当中，这个转了一大圈之后，为什么现在做的是这个行业？一会儿能告诉我们吗？这很有意思啊。然后喵了个咪了个喵说，我是学了8年的护理专业，现在是一名门诊的护士。更悲催的是，工作以后有月考、季度考、年考，有理论考试，还有技术操作考试，啊，确实有点这感觉好像负担比较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说明这个护士的要求是很高的，对不对啊？ 就是学医的，我们刚刚已经都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哈。你看，就是因为专业性强，所以基本上中途改行的可能性小一些。 嗯。 但 Jaden 王世子也说，我是参加了这个天津医大的医学法律专业，后来呢被调剂成了临床医学专业。 嗯。 因为那会儿学医还没有火啊，然后呢我一下入坑了，感觉学了5年以后呢，确实是在医院工作了一年，发现自己是真的不太喜欢这个专业，所以现在辞掉在做外贸生意。 哦，你看确实也有转行的。富贵他爹说，谁说学医的不跨界，我同学学法医毕业以后呢现在开烧烤店。 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你知道我有点晕血，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学医的话，我觉得穿鸡串啊那些东西我应该会觉得有点恐怖。 是是是，所以你觉得这个跨度也不算特别大是吗？ 大吧，就是说有点怎么说呢，就有点你难以想象的相关性。 对， ZXC 说最想学的是临床医学，那本科学的是医学检验，研究生的是生物统计，你猜现在他在干嘛？现在做健康大数据，成为半个码农。哎，我觉得也不错啊。 嗯，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明天呢高考成绩就将公布了，下周一开始填报志愿，那么这些过来人也可以给高考的考生来支支招。 嗯， 你大学的专业是什么？当时填报的是哪一个志愿？今天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嗯， 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忍住还没有关注的各位赶快关注起来。 千万不要再忍耐了哈。继续来看一下中国新歌声的第三季，我们最近已经关注了很多次了，也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们的所谓的男团 F4 谢霆锋、李健、庾澄庆和周杰伦四位导师出席。那第三季呢，在赛制上呢，有选手的出场顺序、选手的表演过程以及战队名额方面的三大变化，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哈。 嗯，在今年夏天呢，这个《流星花园》的新版将要上线了。除了四位小鲜肉之外，哈，这四位导师级别的人物，谢霆锋、李健、庾澄庆和周杰伦，也可以在这个《中国新歌声》节目当中了解一下。 来 PK 一下哈。 还有著名的演员郝蕾呢，最近是携手驴得水的原班演员共同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监狱犬计划》，今天也是登陆全国院线了。 嗯，这部电影呢是讲述了一场关于监狱的服刑人员与流浪狗狗的社会救赎计划。当然，由郝蕾呢饰演的归国训犬师李翘不惜牺牲学业，与三位服刑人员是共同加入了这个监狱犬的计划哈。 嗯，他们是与三只流浪犬哈经历了重重训练，最终一起通过考核，实现了人与狗的一个双向救赎的故事。 嗯，双向救赎。当然呢，这次呢是携手了驴得水的原班演员共同主演的，大家可以来好好去关注一下驴得水的那部电影呢。当时大家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对吧？当然也贡献了很多的金曲。今天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当时大火的这一首《我要你》。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

funky 的节奏啊，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啊 ，Michelle Walkoff 带来的 You've Got It Coming 啊。当然，我觉得 funky 这种歌曲的形式呢，本身呢，你知道跳街舞当中呢，就是那个Lucky the King， 就是经常会用 funky 的节奏嘛，对不对啊？每次呢，一大堆人一起跳 Lucky King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超级帅的，有点让我回忆起这就是街舞炸场的感觉了哈。 刚刚呢，有一条资讯跟大家说到啊，33岁以后不太喜欢听新歌，大家喜欢听怀旧，喜欢听自己比较中意的这种音乐类型。那好多听众就过来说，谁说的 ？Leo Hart， 我已经33岁了，我自己偶像也会出新歌啊，所以会一直追哈。 是。 那么像荣也说，静月，我都44了，我基本每周都听新歌，你知道我上哪听吗？抖音上跑着，好听，立刻下载。 哦，是的。那我觉得其实你更好的方法就是每天听一下早上音乐秀，基本呢。所有的好歌或者是新歌，我们这里都会有推荐。 主要我们还有抖音， 是这样吗？ 大家现在发送“足球锅”三个字哈，如果前两天没有开车出门的话，还可以收到一段炸裂的小视频。 对， 当然呢，发送一下“静宇斗”“郭鹏斗”啊等等的“静宇五”“郭鹏五”啊，也都可以收到一段炸裂的小视频了。 是，反正呢，我们的这个小视频的关键词就是炸裂，有多炸裂呢？你们得自己好好去探秘一下哈。 别取关，对不起，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取关。 然后也不要忍住。非要不关注，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当时你准备填报的志愿，以及你大学的志愿，以及现在最新从事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大学那也就不叫志愿了， 啊、 大学 那 叫 专 业 了，专业了哈。所以 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 对。好，来看一下这个西西说，大学学的是设计，报的也是设计，现在干的也是设计，我是有多爱设计哈。 这确实是从一而终哈。但是像 Alicia 给我们的这个答案就很可爱了，我报考的志愿呢是生物科技，哎呦，调剂到了冶金工程，研究生读了钢铁冶金，毕业从事了6年的国际贸易，刚刚转身做了一名律师 啊。 他的名字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是一个女生 啊。而且我觉得你最后这个转行当律师这一块让我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哈。 就主要冶金工程，钢铁冶金其实也有点关系，比如说你就从事一些贸易啊，或者说就是这些钢铁生产方面，你可能会更熟悉一些吧，我觉得。就人生的每一步都不白走嘛。 是。这个金汉虚说，我报的专业是计算机工程啊，这当然是比较常见的。另外呢，他学的最终呢是音乐创作，工作呢是电影院管理。 有点跨度，但好像还都是艺术方面的哈。 对。 但是像 Lotus Blue 呢就很可爱了，他说我本来提前批报的是法语专业，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听了那首 Elen。哎，接下来我就不会了。就是我的名字叫一莲那首非常经典的法语歌曲啊，听完之后热血沸腾，好好听啊， 好好听。 对，最后还是学了外语，可惜不是法语，那现在感觉啊说多了都是泪啊。并不是什么专业，只是个外语，现在只能纯靠外语在外企混饭吃，这个很厉害了，你知道吗？ 对， 就靠外语真的是一名永远都不过时的本事。 对，而且关键是这确实算是你的一项技能，对吧？然后他让我猜最后学的是什么，知道他为什么一如既往的支持德国吗？所以我猜了一下，他应该是啤酒香肠专业啊。 人家是外语。德语很难学的，就是那个大舌音小舌音什么之类的。 对，就反正我觉得确实还挺好的，而且如果学会一门德语的话，估计跟你的德国男模队沟通起来会更加方便一点吧。 但是提到语言哈，英俊跟我们说他大学学的是对外汉语，当初想的是哎，我学了对外汉语，因为这个语言方面也要加强嘛，所以毕业之后呢，中文的工作也能做，英语的工作也能做。后来发现啊，人家中文有汉语言文学系，英语有英语语言文学系， 对， 那我们就很尴尬了。 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对外汉语到底它的侧重点在哪？ 对外汉语是教外国人说中文。 哦， 对，主要是做这个外语培训的。就我有朋友确实也是做这个行业的，而且他们基本上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机会出去交换，还有什么西班牙呀、泰国呀、俄罗斯呀，各地跑玩可嗨了。 听起来感觉很爽的样子哈。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把更多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发送给我们啊，你大学的专业，包括你当时准备填报的专业和今天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可以一如既往来告诉我们。 哎呦，这个资料发过来感觉郭老师要进行一下审核了。明天高考成绩就要公布了，下周一开始填报志愿，郭老师在这儿等着你。 对啊，是谁的小眼睛还没有开始填报志愿呀？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个由异形的系列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监制的悬疑的惊悚电影的《凤凰城遗忘录》明天开始全国就要上映了啊。 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真实的事件

老板来电话，让马上汇笔钱。 秋赛可快开始了， 没事，马上就能回来。我有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十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蓝景丽家，逢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一万二立减5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景丽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知春路到双榆树北路，南向北方向知春路到新归路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张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这个时候呢大家肯定有点奇怪，本来这个时候应该跟我气喘吁吁的去跑，对不对？但是呢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就要跑着走进世界杯了啊。 跑不动啊，晚睡早起世界杯熬夜看球伤不起啊。 哎，你今天的这个段子对的还挺不错的。 Hey you you， 我们来关注一下凌晨2点的比赛，这一场很多的阿根廷球。 RX8 世界杯精神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了，我们继续了，来关注一下今天为你送出的这样的来自于世界杯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啊。来看一下凌晨2点的这场比赛，2018年的世界杯D组次轮的一场比赛，在这个诺夫哥罗德球场展开了角逐，而阿根廷队被寄予厚望，0-3是不敌克罗地亚队。恩佐佩雷斯呢是错过了空门，而雷巴奇呢是抓住了卡巴列罗的失误，打破了僵局。另外呢，在下半场的时候，莫德里奇和拉基蒂奇扩大了比分，克罗地亚呢连胜出现，仅计1分的阿根廷现在出现形势是比较严重峻的。与上场比赛不同的是，今天的梅西呢是没有接受任何的采访，所以呢这个以沉默来应对这场比赛的实力啊。 在昨天晚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梅西的那一张最近给中国某乳品品牌做广告的躺在草地上的照片被疯狂的转发。那因为输掉了这场比赛之后呢，阿根廷队的出现形势是岌岌可危的。然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更衣室似乎看起来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 因为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啊，记者有问到阿圭罗说，桑保利说因为 球员没有适应我的计划，所以我的计划失败了。嗯、但是记者又问桑保利啊，然后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阿圭罗，他思索了一下说，说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是，所以呢，而且呢，说完以后就立刻扭头离开了。这也被阿根廷的媒体解读为球队的更衣室当中是出现了矛盾的预兆。所以呢，主帅桑保利和大将阿圭罗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去隔空暗战，也是令不少阿根廷的球迷感到非常的忧心啊。 昨天晚上的23点钟，2018世界杯 C 组次轮的一场比赛是在叶卡捷琳堡的竞技体育场展开了角逐。 嗯， 这场比赛当中呢，法国队1-0小胜秘鲁。那姆巴佩是有一粒进球，而阿基诺远射击中了门框。哎呀，那一脚踢出去的时候，真的所有的人都跟着在电视机前心悬了一下哈。 是的， 但是确实是踢中了门框，没有进入到球门当中。那么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也是连胜提前出线，而秘鲁则是连败遗憾出局。 所以呢，你看一脚球呢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世界杯的梦想能够踢出去，但是有的时候呢一脚球可以把自己的拉回来。法国队一共就进了2颗球，但现在已经进6分了哈。好了，继续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20点整，一场比赛呢是在萨马拉竞技场来展开了角逐。丹麦呢是1-1打平了澳大利亚队，埃里克森呢是凌空抽射破门，而裁判呢经过 VAR 的判罚点球，会让澳大利亚的这个杰迪纳克来扳平。最终呢是丹麦队积了4分，澳大利亚拿到了1分，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了哈。 不过这次啊，感觉澳大利亚确实是对这一次世界杯 VAR 的技术感到了一个充分的利用。 嗯、 上次有改判一个乌龙球，那这次是判罚点球哈。 对， 昨天也是拿到了1分。1-1战平的一个成绩。 嗯，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呢，我想会令一些人来感到满意，但是很多人呢在今天还是会有些不舒服的。那么具体呢，今天的这个足球当中又有哪些消息会让我们来值得一起来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聊到更多关于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先来听听 Jennifer Lopez 这首被人有点遗忘的世界杯的主题单曲，名字叫做 Let's Get Loud。 来自 Jennifer Lopez 带来的 Let's Get Loud。 刚才呢，大家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和静云呢进入到了一种放纵的跳舞的状态， 你放纵我跳舞 我们俩各取所需了，是不是哈？ 大家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有发过来静云抖、郭鹏抖、静云舞、郭鹏舞等等的。 对， 那我们呢会固定在每周三的时候给大家送上这一段炸裂的小视频。 嗯 啊，那在抖动之前呢，还是想要先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俄罗斯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哈。 是，中国小龙虾前两天搭乘中欧专列前往俄罗斯这件事情呢，大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啊，做球迷餐馆啊、酒吧的看球标配，这样的消息再配上十万名中国球迷到俄罗斯世界杯现场看球，怎么看都显示出了这一次中国的特色哈。 但我当时在想哈，小龙虾虽然去了，但是谁给做呢？因为毕竟这小龙虾是很重要，可是这个做法口味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首先在中餐馆当中哈，有很多工作人员介绍说，从来没听说过好像餐馆要有这个中国的小龙虾。但至于当地俄罗斯人，他们真的会吗？ 关键是当时问到了这个人，然后他说这个服务员和老板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中国小龙虾。对于记者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第一的反应以为是海里的龙虾或者是河虾，然后在听到了并不是这些的时候呢，表态不会考虑这个非食物的种类啊。 那么我们中国小龙虾的去向到底会是哪里呢？ 哎，不知道了。反正呢，我估计去真正去俄罗斯的这些朋友们呢，能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概率会比较低。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出现的这个食物则是出国必备方便面啊。 十万名中国球迷可能带的最多的就是方便面嘛。我们来听来自欧阳靖方便面。 我哋间中都会脚扒，唔系嘅咪去食下寿司或者焗下龙虾。生日、圣诞、情人节，我哋多数都系会出街 eat。有时唔系太肚饿，我哋就特登买一个 order， 然后一人一半咁分。食亲洋葱我就蠢，而个口臭嘅唔使旨意同你打茄轮。因为我已经准备了一包最辛苦的士多啤梨香口胶，试下我手势，其他的冇得比，我包你一定会食过翻寻味。等我煮个面，等我煮个面，等我煮个面俾你食，等我煮个面，等我煮个面，等我煮个面俾你食。即刻嘅一种 style， 即刻嘅一种 style， 即刻嘅一种 style， 即刻。麻油已经香过咸鱼，但是食神都话越简单先难煮。煮个好面最紧要是用心，蜡烛我都点埋你仲唔够冧。在我个世界你是第一，啲水一滚就差唔多食得。顶笼五分钟由头到尾，在五分钟我已经可以爱上你。虽然我唔系乜嘢厨师。 双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 9.1 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 至 25.18 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双安商场拼卡日，6月22日至6月24日，邀您拼吃拼玩拼优惠。2018新款夏装6折起，满800再送80电子积分礼，美团可再享85元团100。更多活动敬请微信关注双安商场 Club。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 Jason Mraz 带来的 Everything is Sound。 哎，我觉得 Jason Mraz 真的是把一部分的民谣玩的是炉火纯青，而且可以加上自己的这种对音乐的理解和对音人生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一针化境的一个人了哈。 但这首歌当中埋了个小彩蛋，真的叫坑死 DJ 系列，专听五秒空白，完了之后再弹唱起来。 刚才真的不是空播，刚才是他自己准备刻意的停顿， 中间对有一段停下来。 对，你知道有的时候艺术当中有点留白是不错的，但是千万不要在音乐当中大段留白， 特别是对于你想要在广播当中长期听到你的歌吗？不要让它留到三秒以上。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娱乐秀当中。各位好，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的鲸鱼。 你怎么已经感觉笑容已经绷不住了哈？ 哎呀，这一时段一直在跟大家聊聊俄罗斯世界杯的一些事情啊，除了昨天晚上最新的一些赛况，还有大家很关注的，我们运去的这个中欧班列小龙虾到底去了哪里呢？ 对， 最近大家吵得很热的一句话呢，应该就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俄罗斯世界杯报道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调侃说。我们中国这次除了足球队其他都来了。那这句调侃呢立刻就在网络上爆红，变成了世界杯期间大家调侃国足用的最多的一句话。 但今天呢，足协的新掌门人副主席李玉毅是主动回应了这个白岩松的这句话，他也代表了足协官方给出了一个态度，对于白岩松的调侃他说表示接受，并且提出呢，足协的工作就是要在2022年打入世界杯，并且立下了军令状，国足是一定要参加下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啊。 因为看到说他要回应白岩松这句话哈，还以为说有哪里说的不对的地方呢， 是 最后回应的态度就是说表示接受，我们要认真努力打入到2022年世界杯。虽然说这一届俄罗斯世界杯没有国足什么事儿，但国足存在感一直都不低，可能看到其他的一些球队表现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把国足拎出来哈调侃两下。那么李玉毅这次立下的这个军令状呢，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也是表态说，他觉得2022年让国足去世界杯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次态度还是让国足球迷感觉到非常满意的。 是，最起码呢是明确了下届世界杯的目标嘛，对不对？而且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当然很多国足的球迷呢还是没有多大信心，毕竟下届世界杯还没有扩军呢，亚洲的名额也不会有相应的增加。 我们也不能老指望着扩军或者说亚洲名额增加，还是要把自己的实力提起来一些吧。 是，当然呢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国足的主帅是里皮嘛，而且大家可以肉眼可见，最后呢在世界杯的当时出现的几战当中，里皮带领的国足其实还是有了一些进步的，对吧啊。 所以说呢这一次里皮在亚洲杯的成绩也将成为了足协考核他的一项重要的指标。不过很多球迷也调侃说，如果连世界杯冠军主帅里皮都无法拯救中国足球的话，那可能算换谁都比较没戏吧。 但我觉得其实这次白岩松的这句话呢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足协还专门出来这个澄清一下，包括做出了表态，这件事本身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同时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中国足球是很倔强的，对不对哈？ 就李玉一这次起码球迷们也说了嘛，态度很好啊。所以我们来送上五月天的这首倔强嘛。你为什么要这么配歌？你真的是 确实很倔强，你不觉得吗？ 我们还是希望在2022世界杯看到国足的，加油好了。 来听听看五月天倔强。 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客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地不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

萧亚轩的因为你，爱你，最终的是非常深情而缱绻的表达出了爱你是因为你这样的一种主题词哈。好了，8:3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因为你依然在这里直播的早安音乐秀静瑜。 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说，这个现在特别喜欢听早安音乐秀的两位 DJ 在说话，因为他们经常会换不同的 title 啊。 这加各种前缀也是绞尽脑汁啊，费尽了心机。 也是醉了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这个互动的话题呢是明天的高考成绩即将公布啊，下周一呢就开始填报志愿了，所以呢，你当时准备报的志愿是什么？然后呢，你高考的专业是什么？你大学的专业是什么？现在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今天呢，确实算是引爆了整个我们的话题区哈。 对，今天我们后台有点爆啊，那就让爆发来得更强烈一些吧。接下来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征集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 嗯， 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要从早安音乐秀互动的朋友当中挑选出一位，去下午娱乐最王牌老白他们那里的王牌盛宴去抢钱啦。 是，你知道这个抢钱大战当中呢，我觉得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朋友们还是挺给面子，挺给力的。 嗯 啊，但是呢，有一条就是大家一定要确保今天下午有时间去参与他的节目哈。 是，晚上5点到7点，还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抛出一个简单一点的小问题吧。 嗯，阿根廷呢对战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是让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那句痛苦的话，就叫做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哎呀，唱跑音了，对吧？你这。早点帮我切断就好。 是，刚才我还专门给你拉下来让你自己演绎一下，但是呢这场比赛呢大家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那我今天的问题就是，阿根廷对战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比分到底是多少呢？ 哎呀，真的是给阿根廷球迷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呢。 嗯，也不能这么说。 然后再考一下大家比分，然后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看看今天要 pink 哪一位早安音乐秀的宝宝去下午王牌盛宴去抢他们的福利奖金。 是，当然了，你最好还是先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节目的模式，他们要不停的去提问题，问老白，最终呢趋近于那个答案的终点哈。大家这个阿根廷对于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当中比分是多少，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大家呈现出了一派特别特别这个纷繁复杂的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特洛伊，这我们都非常了解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我一心呢是想报公安大学的这个专业，能够变硬汉的刑侦的专业，没想到最终呢是学了工商管理，更没想到现在的职业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啊，也是自嘲啊。像刚刚 Lotus Blue 说自己本来是想学法语的，因为有一首歌曲觉得法语好美，结果最近呢学了是德语。 嗯， 霍霍也说，哦，我大学直接学的就是德语，因为高中培训的时候啊，英语老师解说了一下这个大众车标的由来，他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 嗯， 结果学了以后才发现太难学了，阴性阳性中性直接搞懵了。 是， 现在呢从事医疗器械。 麻雀呢这个比较有意思啊，他说当初报的志愿呢是提前批的装甲兵工程。 嗯，哇，真厉害。 对，然后呢但是考试失利了，最后呢就学了教育学文科生，再后来呢又去参军了，完成自己的梦想。那回来以后呢，现在做的是摄影记者。你觉得我的跨度是不是很大哈？ 哦，这个真的是哈。还有今天好多的工科女生都来报道了。嘟嘟也说， 嗯， 我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和自动化。那上班之后呢，是在职业学校教 机加工专业课，应该就是还是自己的本专业，而且专门告诉我是女生哦。 啊，哎，我最近发现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女生真的是能顶半边天啊，就很多很多这个专业都是听起来感觉特别特别辛苦的专业，对不对哈？ 那我们明天的高考的成绩就将公布了，下周一开始填报志愿，大家可以把自己过来人的一些经验分享给高考考生们。 嗯， 你大学所填报的志愿是什么？那专业又是什么？今天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呢？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当然呢，在假期当中，虽然填报志愿这件事情是比较麻烦的，但是估计大家在整个的这个假期当中还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给自己来放放松充充电的哈。2018年的暑期最励志的青春片《青春不留白》呢，将在6月29号是正式公映了哈。 这部影片呢也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讲述的是90后大学生热血创业的奋斗故事。因为点映的时候啊，球迷跟学生就说这是一场转换就业思维的及时雨，因为你不一定自己报考的专业出来之后自己就做的这个工作。像今天我们好多的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哈。 嗯， 在片中呢，男主人公是66次求职不成，转而创业，最终成功了。 嗯，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山东的一名大学生的真实的创业的经历啊。《青春不留白》在6月29号呢是全体正式公映。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玖哲关于青春和梦想的一首歌曲《不只是场梦》。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枷锁灰秃秃藏了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树像片沙漠，还要移动房子门没锁，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是谁闯了祸，温室底下竟没有花朵，我说这世界怎么了，最珍贵的都消失了，冬天去哪里了？明天去哪里呢？有谁知道答案呢？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忽然占据着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这不只是场梦，雨停了但没有彩虹，抬头不是我的天空，太阳晒得你很刺痛，原来头顶上有个洞，早不让我头脑好紧绷，空气加深呼吸也没用，会不会变恐龙，从这个世界绝种，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忽然占据着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这不只是场梦，人们说多一点爱， 只是我爱你呀，我的爱， 为了谁而存在？太多事情忘了，一次一次一次重来，看看这未来，明天的春暖花开，需要你我一点。 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 如果忽然占据着舞台，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如果我们必须 say goodbye。如果这不只是，如果这不只是，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re alone in the crowd, like a ghost inside, sleepwalking in the darkness. When you're lost, I'm here, and I'll wake you up and hold you when your world shakes. If you're losing your way, feel like tumbling down, slipping away, I will turn you around. Learning how to navigate the heart, and we're starting a fire, we never look back. Taking our chance, but I'm counting on luck. Learning how to navigate. 以及 Carol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Unique 啊，这个人生当中呢就是有一些特别特别的时刻，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曲就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止下来的样子一样啊，让我沉醉其中。 在今天咱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真的是互动接着一波哈，一波又一波。除了这个给高考考生建议啊，自己当时的大学报考的专业呢，最后就读的专业，还有现在从事的工作呢，还有我们刚刚问大家的这个互动的小问题，我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早音乐秀到娱乐最王牌他们的王牌盛宴当中抢钱的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郭鹏再把问题重复一遍吧。 问题是阿根廷对克罗地亚队当中的这个比分最终是多少啊？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你怎么能直接说抢钱呢？ 不，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确实是这几天的表现哈，我们早音乐秀的听众确实 是还不错的， 风骚。对， 是， 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哎，我们是牢牢占据了主动优势位置。所以在这周天我们的这一次的线下观影的活动当中，也期待着到了现场的我们早秀的各位听众给力给力啊！帮助我跟郭鹏可以取得对白洁还有艾克的胜利。 对，虽然我是天皇巨星来的啊，但是呢我觉得离不开大家的帮助。真恶心啊，自己这么说自己。今天晚上的这个王牌盛宴，就是娱乐最王牌当中的，已经累积到了200块，我希望大家能够过去好好的去参与一下，好吧？ 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6883的小环，他答对了正确答案。昨天晚上阿根廷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的比分是3-0。 恭喜一下哈，这个确实是很不错的。当然呢这个比分估计今天呢很多人都已经 知道了，因为这毕竟算是阿根廷的一场惨案嘛，对不对哈？ 那希望今天晚上啊，在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你有时间去娱乐最王牌当中来拿走他们王牌盛宴累积的奖金。 嗯，好，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这两天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顺义的啤酒文化节去看一下。6月29号拉开了大幕，将开设2条便民的公交专线。此外呢，主办方还准备了总价共大概是120万元左右的电子代驾券包，大家可以去采取这个啤酒家的模式去品美食，还可以去享受一下。我想啤酒跟世界杯也是非常配的哈。 但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确实也是非常给力的。昨天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那夏至之后呢，京城的高温蓝色预警还在持续当中。今天还有下周一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还是在34度左右，炎热依旧。大家要注意吃一些苦味或者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像鲫鱼、黄瓜、苦瓜等等的，尽量避免在中午这个高温时段在户外暴晒。 还是要保持一下心情的这个开阔以及愉悦。周末不知道大家准备怎么过，是准备继续呢守在家里看世界杯呢，还是准备出去玩一下哈？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各位，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了，各位。 还有这周天记得到现场的朋友要给我跟郭鹏打 call 哦。 哎，这周天我们再见了，到底哪天见？拜拜，各位。 曾经太委屈，不想碰爱情，可是遇见你，气氛特别的甜蜜。你总是倾听温柔的回应，忽然间我才真正了解过去等待的意义，都不需要再解释你的故事。谁没几个不堪情侣，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点30分，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